彭轩字子佩，淮阳杨贾人也，志毅是张宇，举为博士，迁东平太傅。予以帝师见尊信，见轩精明有威重，可任正事，由是入为右扶风，迁廷尉，以王国人初为太原太守。数年复入为大司农、光禄勋、右将军。哀帝即位，喜为左将军，遂于上谕令丁复除爪牙关，乃策轩曰：有司朔奏言，诸侯国人不得素位，将军不以点兵马处大位，朕为将军任汉将之众，儿子有前娶淮阳王女，婚姻不绝，非国之志，使光禄大夫曼赐将军黄金50斤，安车4马，其上左将军印绶，以关内侯归家。宣罢数岁，谏大夫鲍宣朔谏宣，会元寿元年正月朔日时，鲍宣复言，上乃赵宣为光禄大夫，迁御史大夫，转为大司空，封长平侯。会哀帝崩，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，秉政专权。宣上书言：三公鼎足成君，一族不任，则复乱美食。臣资性浅薄，年迟老貌，朔服疾病，昏乱遗忘，愿上大司空、长平侯印绶，起骸骨归乡里，四田沟壑。莽白太后，策宣曰：为君世事日寡，功德未效，迫于老貌昏乱，非所以辅国家随海内也。使光禄勋封策赵君，其上大司空印绶，便救国。莽恨宣求退，故不赐黄金，安车4马。宣居国数年，薨，谥曰请侯，传子至孙。王莽拜，乃绝。赞曰：卷不疑，学以从政，临事不惑，遂立名迹，忠实可述。疏广行止足之计，免辱代之累，亦其次也。于定国父子哀官折狱，为任职臣。薛广德保玄车之荣，平当屈顿有耻，彭轩见险而止，亦乎苟患失之者矣。